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我们又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要学习和讨论的是第13课，让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Cindy 和我们一起。 Hi Cindy.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today? Everything seems fine except that we have to hurry up without work. Oh, we got a lot of work to do today, huh? Yes. Okay, let's get going. Okay, 好，我们看一下第13课 Page 121。 New words, new page. 今天的单词也是因为这个课文的关系而显得有点特殊，因为课文里边讲到 Jill 和 Diana 两个人的身体情况，奇怪的是马上就出现了很多丈量的高低的这些单位，在英语中我们叫做 lengths and measures. Right. 英尺 foot, feet, foot, feet.有些同学可能看到了，哎呦，这个 foot 不就是脚吗？对，一只脚叫 foot， 一双脚呢 a pair of feet， right？ 啊，这是脚，但是这确实同时也是英制的尺寸的丈量基本单位之一，就是英尺就是 foot 和脚，大家可以想象，可能原本呢是用脚丈量出来的长度单位，最后逐渐就变成了英制的尺寸单位。第二个是英寸 inch inch 英寸。那么 Cindy， 你知道一英尺是多少英寸吗？ That would be 12 inches make a foot. OK， 12 inches make a foot， 12英寸构成一英尺。 Right. 在这里呢，英尺和英寸的转换是12单位计量的，就是说一英尺等于12英寸。我们再看看下面一对公制的单位，米和公分，米 meter meter， 这里有一个英式的拼写和美式的拼写，英式的更规范一些，写 meter， 美式的呢 meter， 但是呢T-R-E 是这样的拼写，英式是 T-E-R 结尾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米，一米的米和这个 meter 的发音有点相似，能够想象翻译的时候也是这样翻译过来的，一米 meter meter right 啊，然后是公分 centimeter centimeter centi 本身就是一个百进位的单位， centi means a hundred， it has a meaning of hundred centi. Oh, okay, right. Cent, century, century. Good. Yeah, never centi. Thought about it that so, way. So, how many centimeters equal 1 meter? Well, Ginger, I'm going to have to ask you that.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metric system. Right. 我问辛迪，你知道不知道一米是多少公分吗？辛迪说，你要讲到这个公制单位，我们是不太常用的。我必须问你，让你来回答。好，我告诉辛迪，一米等于100公分。 Okay. That's why centimeter. Right. Yeah, 1 meter equals 100 centimeters. Okay. I can learn something today. Okay. 现在我们把这个英制和公制的两个单位都学习了。一会儿在课文中讲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感到糊涂的，因为这样的换算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看看剩下的那个单词，不寻常的 unusually。 辛迪刚才念了个 usually，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是通常的，一般的叫 usually， 可是这里加了个 un， unusually 就变成什么呢？不寻常的啊，特别不一般的，突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 UN 这个词缀把这个 usually 的意思完全的转化成相反的了。我们再看在许多方面的短语 In many ways. In many ways. In many ways, Cindy is different from me. That's a good sentence. In many ways, 在许多方面呢，辛迪和我都很不相同。我们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止一方面，比如说 Cindy 爱吃 American food， 我爱吃 Chinese food， 于是我们这是一点不同。In one way, but in many ways， 很多方面 ，Cindy has blonde hair，I have black hair， right？ 他是黄头发，我是黑头发，这又是一方面。所以 in many ways， and I speak Chinese， and Cindy speaks English， right？ 我们如果一的细数下去 ，in many ways， Cindy and I are different。这是我们说的，在许多方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单词，保持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地方整洁 ，keep in order。 Keep in order. Keep 是一个动词， order 是一个名词。Order 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是纪律、秩序、整洁。Keep 保持， keep in order 使这个地方呢能够保持一种有秩序的状况，就是使其整洁。懒散， lazy。 如果我说懒惰，也是 lazy。 Cindy 看着我在想这个懒惰怎么办呢？ Me really lazy？ 他是不是 really lazy？ 真正的 more than lazy？ 比一般的懒还要懒叫懒惰。其实我们说懒和懒惰都是一样的，在中文里边都是 lazy 这个词。那么勤快呢？如果 Cindy 能想出一个，你要想说谁 the opposite of lazy？ Oh， the opposite of lazy would be hardworking。 Hardworking，Someone is working hard， 很努力的工作的人叫做什么呢？辛勤的人 ，hardworking people or hardworking person。下面看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在乎不在乎的在乎或者关心 ，care，care 这个词在这里是肯定在课文中用作动词的，就是什么呢？你在乎不在乎别人说你？ That means 在乎不在乎 ？Do you care？ I don't care。 You don't care. Yeah. Cindy 说，我说 Cindy， 你在乎不在乎别人说你 ？I don't care. 不管别人怎么讲，我还做我应该做的事情。I don't care， 就是这句话。好，你在乎不在乎你的头发有点乱了 ？I don't care， 就是这句在这里的用法。乱怎么说呢 ？Messy. Messy. Messy， 这只是东西乱了，还是比较脏。 It's 东西乱， 东西乱， 不是脏的意思。 对，搅和的一塌糊涂。你不管怎么干净，如果你摆的不整齐，或者比如说你是一个画家，你把染料、你把纸张、你把你的画架子堆得乱七八糟的，你的房子就是个 messy room。 Right, it can be clean, but it can be messy, still messy。 对，你尽管很干净，但是如果你不是 keep in order， 不是保持整齐， right. 那么你就是个 messy person。OK， 那么和 messy 相反的呢，正好是下面一个词 neat。 neat， 听听，连发音都漂亮。It sounds neat, right? Right. Yeah， 我的 neat 这个词呢，听起来都很整齐干净。这就是和 messy 正好相反的。The room is very neat。房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I like neat rooms. You are a neat person, I believe. Yes, yes. Sorry, I'm a messy person. Oh, are you? My sister's messy too. Cindy 听说我是一个很乱的人，马上皱着眉头，是吗？可怜的。不过她说我妹妹也是一个 messy person. You don't seem like a messy person. Oh, thank you for that. You know, knowing you. Okay, thank you for that. 有时候啊 a messy person cannot be discovered on surface. Oh, right. OK， 最后一个词我很奇怪，这个词在课文里出现吗？希望大家找一找，我在这个课文里几乎找不到这个词，相像的。 Oh, yeah, yeah, alike. Alike. Are we alike, Cindy? Yes, in some ways. OK， 我问 Cindy， 我们相像吗？ Cindy 说，是啊，在有些方面，刚才我们说我们在 in many ways we are different， 我们在很多方面不相似。可是 Cindy 现在说，我们在有些方面 in some ways we are alike， 我们还是比较相像的。好， foot, feet, inch, meter, centimeter, unusually, in many ways, keep in order, lazy, care, messy, neat, alike. Thank you, Cindy. Tips for words. 今天的开始，请大家先写下字母组合 U I。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发音，它们发 u 和 u。字母组合 E W 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两种读音，它们也是 u 和。U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字母组合 UI 的第一号音，也就是 U 长音 Fruit Fresh fruit Juice Apple juice。 那么字母组合 UI 的第二号音，也就是 USuit, a business suit. Build, build a house. 这是字母组合 UI 的两种发音。那么字母组合 EW 的第一号音你还记得吗？是 U, blue. The wind blew from the north.Flew a kite. I flew a kite yesterday. Drew. He drew a line with a pencil. Threw. He threw a ball up. 这是字母组合 EW 发 U 的音。那么发 U 的音怎么样呢？View, the view of the harbor. New, happy new year. Dew drop. Feel, a feel of. Newspaper, read a newspaper. 字母组合 UI 和字母组合 EW都有两种发音，它们都是发 U 和 U， 而区别呢在于字母组合 UI 不能够用在单词的末尾，而字母组合 EW 则可以用在单词的末尾。对于这样的组合，今天的学习你掌握了多少呢？李春和你说一声下回再见吧。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look at the text A. Joe and Dinah. The first paragraph, please. Okay, here we go. Joe is 25 years old. Dinah is 26. So Dinah is older than Joe by 1 year. Joe is 5'10.5". 1 meter, 78 centimeters tall. Dinah is unusually tall for a woman. She's 5'11", or 1 meter, 80 centimeters. So Dinah is 1/2 inch taller than Joe. Thank you for the really a confusing paragraph. Yeah. Yeah. 我们立即意识到这一课呢，我们要学的是比较形式的句子。谁和谁比较，我们在第一段里看到是 Joe 是一个男士和 Diana 是一个女孩子在做比较。 Joe is 1 year younger than Diana， 就是 Diana is 1 year older， is older than Joan by 1 year， 这书中的一种说法。同时也可以说 Diana is 1 year older than Joan。Right. And 然后我们最头疼的就是他们的身高。西方人呢一般不说你一米几。 Right. We use the feet and inches. feet and inches， 他们用英尺和英寸来表示、嗯、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英俊的西方人，然后他就说他是 8 feet and 3 inches。 Right, I am 5 feet 6 inches. Okay, and I am 1.6 meters. That's what、 really? we see, and you cannot put that into... Well, see, I know my measurement in the metric system. I am 1米7, or、oh. 1 meter 7 centimeters. I know、okay. both my measurements since、 Very、 I live、 good. in China. But you living in the States、 yeah. must have had your measurements... Yeah, 5 feet、8. and 2.5 inches. Really? Yeah. You seem taller than that. Oh, really? Yeah,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啊，辛迪在夸我，我跟辛迪讲我一米六，辛迪说我换算不过来。他说，但是他因为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他现在知道，他用英文说他是5英尺3寸。 5英尺6寸。6寸 、嗯、5英尺6寸，但是用中文说他就马上告诉你他是1米7的身高。于是他问我是多少，我说我1米6，他哎呀那是多少呢，我说那就是5英尺2英寸半，他说啊但是你看着比他高。 Thank you for that nice word. I wish I taller than 5 feet and 2.5 inches. Oh really? Because my mom is taller than I am. Oh really? Okay.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我们如果用英文表达，用那个中式的，就是我们说的公制单位表达，那么我们就看到 Jill 是1米78，然后呢 Diana 是1米80。这就是为什么书中说 Diana is unusually tall for a woman.、 Mm. Do you think so, Cindy? Let's see, she is 5 feet 11,、 yeah. if I'm thinking of it in our measurements. Yeah, that is tall. Okay.、Yeah. 这让我想起了有一次很多年以前，当基辛格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帮助建立中美关系的时候，啊，毛泽东碰巧第一次见到基辛格的夫人、uh-huh. Kissinger, that、Miss Kissinger? Oh, Kissinger, yeah. Yeah, Kissinger. Yeah.、 Mm-hmm. Kissinger 当时是那个、中等身材，但是他的太太比他高出一头来。 Oh. 于是毛泽东当时就很、觉得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 啊、就评论到、 right. 问、Kissinger, Came.、 Mm-hmm. 说、Are you sure that you don't mind?When your wife is taller than you are. Yeah. And Kissinger smiled and said, No, I don't mind at all. Don't mind at all. Don't mind at all, yeah. 这是很习惯的是吧 Yeah, that's usually... 对、 yeah. 在西方呢女的比男的高 Right,、 没有问题的 Yeah. 对可是我们一般的习惯呢在东方还是男的要比女的高 OK, 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看一下第二段 OK. Diana's and Joe's apartments look very different.Diana's apartment is more expensive than Joe's apartment. Her apartment is also bigger than Joe's, but his place is more attractive than hers in many ways. Diana is busier than Joe. She can't find much time to clean her apartment or keep it in order. She is also lazier than Joe about housework.She doesn't care if her place is a little dirty or messy. Joe is very neat, is a very neat person. His place is always neater and cleaner than Diana's apartment. Thank you, Cindy. I think you like Joe better than Diana, right? Yeah, probably. Yeah. I'd probably rather live with Joe than Diana. okay. 一听完这一段的描述，我们就感觉到 Joe 是一个非常整洁，而且生活很有规律的，比较讲究的一个男士。尽管他的房子并没有达安娜的房子又好又贵，达安娜是一个很繁忙的姑娘。但是呢 ，Tell you the truth, Cindy,、 mm-hmm. I think I like Diana a little bit more than、 right. you because I don't have time to clean my house or to make it neat and tidy, and so perhaps I can understand why Diana.Does not care if her place is a little dirty or messy. All right. I don't care. You don't care either. Either.、 Oh. Okay. I don't care either. 我也不在乎我的房子是脏一点呢还是乱一点，因为 I don't have much time to do the housework.、 Mm. Well, how about、getting a maid? I have a maid. Wow, that's a good suggestion. 听到了 maid 是一个那个帮工，就是帮手或者做家政的那个女服务员。Cindy 说她有一个 maid can help a lot. Yeah, right. Just once a week she can come. Yeah, that's a very good idea. 我们这一段呢主要是引入了比较级，由于说 Jill and Diana 是一个比较多的要叙述两个人的事情，我们在 text B 里边还要讲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注意所有的比较级的形容词，比如说 neater, cleaner, bigger 这样的词，都是加上一二，使它们变得成为比较级。Okay, thank you everyone, and we stop today here and see you next time. Okay, see you next time, Ginger. Bye, Bye. Everyone. Bye. 好，非常感谢金老师和 Cindy 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今天呢，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课的学习 ，Lesson 13， 也就是第13课。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又要结识两位新的朋友。虽然说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呢，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去了解，从他们的身高以及部分生活中的习惯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性格。这两位人物的名字就是 Joe and Dana。我们先来看一下对 Joe 的介绍。 Joe is 25 years old， 非常的年轻， Joe 只有25岁，而 Dana 呢比他大一岁， Dana is 26， So Dana is older than Joe by 1 year， 这是毫无疑问的。很明显 Dana 呢这个比 Joe 要长一岁。这句话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说成什么呢， Dana is 1 year older than Joe，不用 by 1 year 这样的一个短语。再来看一看 Joe 的身高是怎么样的。 Joe is 5 feet 10 and a half inches tall. Joe is 5 feet 10 and a half inches tall. 这个 tall 呢通常表示人的身高，在前面加上身高的具体数字，在这里呢它用的是英制单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foot 英尺，英尺的复数呢是 feet，这个词大家当然很熟悉了。还有一个词 inch, I-N-C-H, inch, inch 就是英寸的意思。通常呢 1 meter is equal to 39.4 inches, 一米相当于 39.4 英寸。所以在这里当然给出了公制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换算的结果，不用大家呢自己来换算了。其实通常在许多英文的这些文章里呢，公制单位和英制单位是同时给出的，这样一来呢可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习惯。 Diana is unusually tall for a woman、这个 Diana 好像比一般的女士呢都要高一些。 Usually 是通常的平常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I get up early, usually, 我通常呢很早就起床，这个 usually, 如果前面加上一个 un, 就是它的否定意思了，就是不同寻常的，非比寻常的。Diana 怎么样呢？ is unusually tall for a woman. 啊，对于一位女士来说呢， Diana 的身高呢似乎有点这个过高了。她有多高呢？ She is 5 feet 11 inches.相当于 1 meter 80 centimeters， 哈，一共是5英尺，11英寸高，它大概有1米80这样的一个高度，确实是有点高。不过这倒适合做运动员啊，所以 Diana 和 Joe 比较起来呢，还要比 Joe 高出半英寸。好，接下来呢又谈到了两位所居住的环境，一个词 apartment， 记得是什么意思吗？没错。接下来谈到的就是他们所居住的 apartment。 Dana's and Joe's apartments look very different. Look different 意思就是看上去是不一样的。看上去一样的英文怎么说来着？ Look alike 是这样的， Look alike。 他们两个人的住所呢看上去是相当不一样的， Very different。 看一看具体是怎么解释的。 Dana's apartment is more expensiveThan Joe's apartment. 看来这个 Diana 啊不仅比这个 Joe 呢高出了半英寸，同时他可能比 Joe 还要富有一些。所以 Diana's apartment is more expensive than Joe's apartment. 啊 more expensive. 好，我们来看一下 expensive 这个词。expensive. 在以前呢我们学过是昂贵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它的反义词呢是 cheap, C-H-E-A-P, cheap, expensive, cheap。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